失去你的感觉、yeah。 苏醒，忽然之间，天气就是这么的忽然。北风吹来蓝天的同时，还将给北京带来另一个惊喜。明天北京有望迎来今年首场春雪，不过气温也将出现断崖式的下降。今天最高气温将比昨天下降9度，仅6度左右。明天气温将会更进一步的下跌，北京明天大雪，零下2度到1度。冷空气过后，从周三开始，北京的气温将缓慢的攀升，一直到周六前将以每天一度的速度回升，最高气温最终将回到11度。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所以这几天我们又要走在冷风中了，请出刘思涵。 分手从你口中说出十分冷漠，难过沸腾心中然后熄灭的火，我以为留下来没有错，我以为努力过你会懂，怎么连落叶都在嘲笑我，要假装坚强的走。行走在冬夜的冷风中，飘散的踩碎的 中，各位把脱掉的秋裤再穿上吧，不要冻坏了。我今天就后悔没有穿秋裤，后悔的不止我一个。北京一路热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旗下的16 WiFi 曾风光无限，由知名主持人郎永淳投资并代言，曾两轮共获4.38亿元的融资，而如今陷入无奈的瘦身局面，决定在广州、上海、深圳、佛山、福州、天津、长沙、杭州、海口、绍兴、开封暂时关停，只保留北京和昆明作为样板城市。16WiFi 将上述决定的原因归结于高额成本的巨大压力，后项运营模式受阻，没有政府资金的支持，好可惜。庄心妍的作品。 忘记想要忘谈很容易，不愿 情深刻如海底，爱的真没人能比，这些你从不放在眼里。想你不只是因为空虚，说到底是真有感情，不骗你，敢与全世界为敌，为了你受尽委屈，这些苦我甚至都愿意。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哈高速西向东方向，从高碑店路到五方桥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9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福兴路到红康路有 1.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9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通惠河北路西向东方向，从现代城西路到四惠桥有 1.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南五环路西向东方向，东马路附近有 1.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普通道路方面，东长安街西向东方向，从正义路到崇文门内大街有 1.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朝阳路西向东方向，从甘露园南里路到青年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越是清醒的疯子，越像温柔的野兽。你走都市的蜃楼，吟唱童话的孤独。摇滚巨人信新单曲《越清醒越孤独》，正因为疯子说的话太过真实刺耳，让人羞愧受伤，所以大家才把他们当作野兽，忽略真话底下的温柔。擅长抽丝剥茧，一句句道出生命之理的金曲词家姚若龙填词，编曲部分还特别设计了一段重金属的变奏，将累积到最高点的内心狂暴情绪一次宣泄出来，就是这首《信》，越清醒越孤独，抢先来听。 从天而降的幸福，璀璨到盲目，整颗心装满贪图，日夜追逐，狂奔扬起的尘土，让眼前都模糊。我看不见，但我听见了你哭。满屋回忆，如果少了温暖，就不叫归宿。满天钞票，如果少了分享，就不叫财富。满怀拥抱，如果少了了解，就不叫呵护。人越清醒越是孤独，从天而降的幸福仿佛是礼物，怎么会铭心刻骨变成酸楚。以为聪明的糊涂，太晚才弄清楚，什么才最值得用生命保护。有些抉择如果犯下错误，就无力救赎。有些豪赌如果只为寂寞，就注定惨输。有些秘密如果埋藏太久，就长成坟墓。人越清醒越是孤独， 越清醒越孤独这首歌也是电影《西城童话》的主题曲，由李李仁、郭书瑶、李晨翔领衔主演。 OK， 接下来新鲜送上谢春花全新创作歌曲《星空空来袭》，作为新专辑《知非》第二首公开发行的歌曲，仍由谢春花亲自作词作曲，将一场甜蜜又苦涩的梦境在其中娓娓道来，时而心空空，时而痛汹涌，和这位95年的民谣女歌手感受一下她的内心世界。谢春花，心空空。 想起昨天晚上不负责任的梦，说来不知你会不回头，原始的冲动，理智的牢笼，心后来无影去无踪，时而心空空，时而痛汹涌，甘愿沉迷于美梦中。我把不愿倾诉的，不愿透露的，倾泻于梦中。我把不可名状的，虚无缥缈的，浸泡在其中。 方案

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哈高速西向东方向，从陶庄路到五方桥有 1.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从三元桥到首都机场辅路有 6.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5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三环东路西向东方向，从北三环中路到樱花园西街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北五环路东向西方向，从平翠东路到新北路有 3.3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普通道路方面，东四环南路辅路北向南方向，大洋房路附近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紫竹院路东向西方向，从西三环北路到车道沟桥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 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春天来了，夏天也就不远了，我们继续加油吧。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 英国运动心理学家做了这样一个跟踪实验，他们邀请了15位水平接近的业余男跑者来接受为期30周的实验。跑者需要接受一连串的测试以及训练，在400米的跑道上跑完5公里的路程。研究结果发现，聆听慢歌或者快歌，他们抵达终点的时间相差 0.5 秒，而在不听音乐的情形下，跑者平均抵达终点的时间则相差一分多钟。所以选择你喜欢的轻快的音乐，然后在跑步的时候播放，能增加脂肪燃烧的 20%。 因为音乐能够减少疲劳感，增加活力，让你加快运动的速度。 Keep running, let's go。 Broken glass, broken heart, there's a picture of you laying on the floor, empty space on the wall, I'm staring at it wishing that you'd call, cause every time you call meI'm coming back for more. It's time for me to say, I know you're only gonna break my heart. OK， 音乐对于跑步的积极印象很大程度在于你选择恰当的音乐。在跑步初期，跑者可以选择一些比较轻快的歌曲，让自己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开始。在中期的时候，应该选择节奏比较快一点的音乐，让自己的步伐保持在稳定的速度。而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应该选择的是抒情乐，配合拉伸来放松肌肉。 Keep running, let's go! There she goes, looking like a star, with her body shape like a rock. Thank you. 闪的神奇，爱不到凡人爱的悲戚，我是你藏在心里那朵蔷薇，美得再清纯也得不到祝福，没多少为爱人被心碎禁锢，用叹息谈音符谈歌的孤独，爱只有在耳熏着能被幸福认可，有爱的资格问他呢问他呢， 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港澳高速东向西方向，从丰体南路到小屯路有 1.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马家楼桥附近有 1.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从黄四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东三环南路北向南方向从垂杨柳东里到南三环东路有 2.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普通道路方面，朝阳北路西向东从朝阳公园路到红领巾桥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北四环中路辅路东向西方向从京藏高速到至新东路辅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上午10点45分，会有震撼的你。下午2点30分，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路况之后继续回来，音乐加点料为各位精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今年1月1号起，北京市全面推行金六油品标准，是国内目前最严格的排放标准。北京市工商部门日前在全市范围内首次对金六汽油进行抽检。根据工作计划和部署，工商部门将在全市范围内抽检不少于150家加油站的油品样品300组，一旦检测报告显示油品存在质量问题，销售单位将面临调查和处罚，让各位使用的更放心也更安全。然后我会很爱你，来吧，言承旭。 初次见面就占据我心中，无数星空只为了你等候，每个角落擦肩而过，被缘分捉弄。突然相遇在转角的街头，太多感动，我只想对你说，快乐难过不能错过，对你的承诺。我不再浪漫，你说很习惯，我的肩膀给你很多安全感，握紧你的手，用旋律向天空轻轻呐喊，我会很爱你100个世纪，很爱很爱你，没人能代替，未来的心 Walkman 记录着爱情，我的心永远不变，我会很爱你，黑夜到黎明，很爱很爱你，四季不休息，随时就能听见你 Feel my heart， 我最爱最爱的你。突然相遇在转角的街头，太多感动，我只想对你说，快乐难过不能错过，对你的承诺。我不再浪漫，你说很习惯，我的肩膀给你很多安全感，握紧你的手，用旋律向天空轻轻呐喊，我会很爱你100个世纪，很爱很爱你，没人能代替，未来的心 Walkman 记录着我的心，永远不变，我会很爱你， 是戴佩妮送给各位的草莓面包。现在正是草莓上市的季节，看到卖的草莓，有的大有的小，有的红有的白，让人垂涎三尺。但是很多人觉得草莓大再加上比较白就是被催熟的，而且味道也不甜，于是就有传言说这一切都是膨大剂惹的祸。其实膨大剂是一种常见的植物生长调节剂，除了可用于草莓，也可以用于西瓜、猕猴桃等水果，很常见。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并不会带来安全风险，所以不管大的小的草莓，只要新鲜都可以放心买来吃了。看见什么吃什么，和林宥嘉一起结束第一个小时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待会儿继续陪你来听歌。 穿裙子的那些巨压力的女生，中间那种生活都不用太瘦，直接闪团紧抱的肉身和贫血的灵魂，贯彻博爱精神，打开世界无所不能。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吃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热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吃最苦的唐僧，吃最毒的狼人，不吃不可能，觉得他们会喊什么羊粉。 Oh oh oh oh yeah，需要均衡，我爱素也爱荤，一网打尽好歹不分。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Hey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这反正也要吃，不可能不想住那样挤压，打个世界不放过耶、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饱就不寂寞。 Hey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认识的小孩难骗我。看见什么是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你敢吃什么，你就想干什么。

突然他舔了一下我的右脚，他的嘴角，他的微笑，好像说愿意把明天交给我来照料。他给了我一种意外的骄傲，要他每天在我脚边静静的睡觉。他的心跳，他的睫毛，我突然发现我爱上这一只小猫，就让我给他深深的拥抱，不对未来打上问号。转角有一只猫，想送我回家，从没逃。它很礼貌，跟了好远，才让这默契被揭晓。让我蹲下来把它抱好，突然它舔了一下我的右脚，它的嘴角，它的微笑。好像说愿意把明天交给我来照料，他给了我一种意外的骄傲，要他每天在我身边静静的睡觉。他的心跳，他的睫毛，我突然发现我爱上这一只小猫，就让我给他深深的拥抱，不对未来打上问号。他的嘴角，他的微笑，好像说愿意把明天交给我来照料。他给了我一种意外的骄傲，要他每天在我脚边静静的睡觉。他的心跳，他的睫毛，我突然发现我爱上这一只小猫，就让我给他深深的拥抱，不对未来打上问号，不对未来打上问号。 开场乔任梁跟我回家的猫，这里是陪你回家的音乐家庭料，我是周一到周五都在的 KK。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受强冷空气的影响，20号8点至22号的8点，新疆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气温将下降8度以上，部分地区超过12度，而且还将伴有4到6级的大风，东部海域将有6到8级的偏北风，内蒙古西部伴有沙尘天气，再加上感冒的高发季节，各位一定注意保暖。哎呦，周杰伦，东风破。 一阵雨从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旧地如常有月圆跟寂寞，夜半清醒谁 错，希望这个大风寒潮赶快过去，然后大家可以美美的享受春天的好时节。现在中国的互联网是一个发展的好时节，工信部部长苗伟表示，中国已经稳居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和网络大国的地位，目前全球范围内有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而其中有220多种中国的产量都是世界第一的。2015年为止，中国有56家制造企业进入了世界前500强的名单。网络方面，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 4G 网络，网民总数已经达到了7.31亿人，也是全球第一的。其中有4家企业进入了全球互联网企业市值的前10名，真是棒呆了。你是我的 No.1， 请出苏有朋。 感情也曾有几段，却只有你让我大转弯。过去习惯我全打翻，眼睛不再团团转。我专心上班下班，美女也不多看，朋友们都刮目相看。我开车速度放慢，学习善减预算，让我做你红毯的那一半。我的真心我的存款统统交给你保管，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只要有你做极端，却只有你让我大转弯。过去习惯全打翻，眼睛不再团团转。我专心上班下班，美女也不多看，朋友们都刮目相看。我开车速度放慢，学习删减预算，让我做你红毯的那真心。我的存款统统交给你保管，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只要有你作伴。我的小梦我的家长都在等你的答案，只要有你就有美满，你是我的 number one。 真心我的存款统统交给你保管，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只要有你作伴。我的小猫我的家长都在等你的答案，只要有你就有美满，你是我的 number one。 Yeah yeah yeah。 我的真心我的存款统统交给你保管，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只要有你作伴。我的小猫我的家长都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马甸桥南向北方向，从德胜门外大街辅路到建安西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 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右安路到东环路有 1.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五环路东向西方向，从平翠东路到红军营东路有 4.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东三环中路北向南方向，从东三环北路到百子湾南二路有 2.4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北三环西路辅路东向西方向，从三一庙路到万泉河路辅路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复兴路东向西方向，从复兴门外大街到洋房店东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新鲜送上台湾偶像男神倪安东倾力演唱，歌词腻美，句句入心，音乐倾诉，段段感人，再加上极具磁性的安氏唱法，可谓是一饱耳福。已近三年未发声的倪安东与造梦家音乐正式合作后，一出手便如此紧抓人心，这足以证明剑锋依旧，男神未老，倪安东最美的拥有。 故事结束的地方，只剩我遍体鳞伤，谎言中流转，看不清方向，只有冰冷和绝望，吞噬我前方，寂寞会让人受伤，赐予我力量，降临我身旁，伴随着我肆意去疯狂， 不用再对我去说谎， OK， 这首最美的拥有也是热播电影《机器男友》的片尾曲，各位可以去 solo 一下这部电影。好了，继续来抢听新歌。初春时节，著名歌手罗中旭正式推出了超容量创作大碟《沉迷》第四支主打曲目《梅子青石》，用清新纯净的民谣风再次向大家展现他全方位的唱作实力。值得一提的是，罗中旭特别以诗情画意的田园风概念为新春传递出美好的期待。梅子青石，那春光正好，那一年我记忆中的你，罗中旭。 梅子青石，那春光正好，燕子的呢喃像风一样蓝，一池芦苇如烟波般飘渺，栀子花开到天边。梅子青石，那春光正好，燕子的呢喃像风一样蓝，一池芦苇如烟波般飘渺，栀子花开到天边。还记得那年我和你千里下，扬州梅子轻轻挂满枝头，你系青衫悄然飘过，一幅兰花淡淡的忧愁。你有美的青玉色，长发的方向暗藏忧伤，一轮明月一相思，话语一是放不下的怅惘。 却疲惫，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坚持健走运动可以提高我们的肺活量，降低心血管疾病，可以提高抗病能力，加快病后康复速度，同时减少精神压力，增加自信心，增加自我控制能力，改善心理状态。此外，健走还可以缓解精神的压力，使兴奋点转移，促进睡眠，提高睡眠质量。不仅是锻炼下肢和心肺功能的运动，健走的过程当中辅助一些上肢运动，更能够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哦。 Keep running, let's go. We had a long day full of hard work. I get ready. Party can start now. We're all living in a big world. We're all. 每一刻遥遥而过，

告之后继续回来，音乐加点料，为各位精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刚听到来自大小 S 十分钟的恋爱，两人时不时总是要站在风口浪尖。大 S 的老公汪小菲去年在台北砸下了3.5亿元台币投资开设了精品旅馆，更是以爱妻大 S 命名为 S Hotel， 可见他浪漫宠妻的心意。而酒店预计在4月开幕，近期也进入了试运营阶段，没想到却爆出没有旅馆营业执照，传闻被罚50万元的台币，大约11万人民币。怎么这样，黄小琥的作品。 梦想听说在前方，我们都在忙， 忙到十年，忙到千万个千丈， 我们用微笑伪装，用冷漠隐藏， 有时累了还要逞强，不健康，永远紧 这样和没那么简单一样，出自黄小琥2009年的专辑《简单不简单》中。中国男篮究竟简单不简单呢？昨晚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2016至2017赛季常规赛收官之战上演，积分榜领头羊新疆男篮坐镇主场对阵天津男篮，以123-8340分大比分获胜。当晚赛后，新疆男篮以32胜6负的战绩位列常规赛第一，6年后再次问鼎常规赛的冠军。以常规赛冠军挺进季后赛的新疆男篮，将在1/4决赛对阵山东男篮。多次挺进季后赛的新疆男篮，迄今为止尚未有一枚冠军宝座，所以也要继续加油喽！音乐加点料，我是赶快回家要穿秋裤的 KK， 感冒别找我麻烦。蔡健雅，明天见喽。 是故意的吗？